狼给露丝的回报。从前有一只狼，它的嘴巴非常的馋，一天到晚总是想着吃这儿吃那。这不，它又想吃河里的鱼了。狼好不容易弄来了一条大鱼，美美的饱餐了一顿。可是他太心急了，一不小心把鱼刺卡在了喉咙里，狼疼坏了。他想了很多的办法，都没有能取出鱼刺。正巧一只露丝从远处飞了过来，狼满脸陪笑地说：善良的露丝，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，你能帮我把喉咙里的鱼刺取出来吗？我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的。露丝很快的就帮狼取出了鱼刺，狼转身就要走了。露丝问狼，你不是要报答我吗？狼说，你把头放在了我的嘴里，我都没有吃你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报答你？